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豆腐坊掌柜的王丽的母亲，因为一直惦念着去世的儿媳，认为她并没有死，竟然离家出走到外边去寻找。可是这老太太一离开家就走丢了，王丽呢也不得不四处去寻找母亲。那么她到底找着没有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王丽到家一看，就小宝一人，看着空家。你奶奶呢？我奶奶出去找我妈去了。你妈死了，她上哪找去？莫姐她说没死，她非出去找去。你拦着，小孩才七八岁，那哪拦得住我？小孩说我也拦不住，我奶奶走了。呵，可把王丽给急坏了。王丽喊街坊吧，说你们替我看着这家，守着这孩子，我这孩子别得跑了。他出来了，王丽这通找啊，左邻右舍三街六巷找这老太太，没找着。京官洞府说我妈走丢了，大伙儿帮着一块找也没找着。这也有不少日子了，三五个月了，越找不着越着不急。爽的我走远点，挑着豆腐藤给人家送豆腐。这回倒好，明着是做买卖，暗含着实际就找妈。哎，这小宝一人在家呢，是又没爹又没娘，奶奶也丢了，这孩子也挺苦。街坊邻居不错，帮忙给看着这孩子。那王丽呢？今天干嘛非把这老太太抱回家来呀？他一瞧这老太太呀，他想起他妈来了，把老太太抱回来，让孩子看着老太太，他把这豆腐桶也取回来，老太太欢迎过来。老太太一跟他说呀，住哪儿，孩子姓什么叫什么，王丽可就动了私心了。王丽说这么办得了，我尽心帮您去找您的儿子去，可是有一节，您家那火呀，我瞧的是真大。倘亏要说把您儿子找回来了，没别的，我一分不要。我虽然没什么力量，周济您两顿饭，我周济得起。他们把您领回去，我也不用您谢。倘若您这俩儿子，我说句啊不该说的话，要是葬身火海。死了，那没别的，您还别走了，我就拿您当我妈了，因为我妈走丢了，我们这家呀不像个家，本来四口人一下就变两口了，我实在的我受不了。可是您要有儿子，这话就当我没说。您这儿子要找不着了，我就是您儿子，这孩子就是您孙子，我把您养老送终。老太太一听，呵，碰上好人了。我这俩儿子，我实话跟你说，那老大呀 不是玩意儿。我那老二不错，就是顺我们家火场里头啊，他把我背出来的，他绝没烧死，这会儿不定急成什么样了，你呀去找找去吧。哎，王丽一琢磨，找去吧。王丽可就奔大王家人了。他到大王家人呢，王二爷呢，二爷王夫人已然奔别的村了。这半宿啊，一直到天亮，挨家挨户砸，全给砸去，谁也没看见老太太。那他还在大王家人干嘛呀？他上别的村找去了。那么王丽一到大王家人呢，他跟人打听，有个大爷王福义，二人王夫人，他们家住哪儿啊？您闻着味儿就找着了，一堆焦木味儿，刚烧完，这倒不错。头天他们家着火，二天就有人找他。您找他什么事？我找他们哥俩谁都行，都没带，全瞧不见。那我瞧瞧去吧。王丽呢，可就奔火场了。到火场一瞧，这惨就别提了，进城瓦砾，腾腾冒烟，火是下去呢，烟还没散呢。街坊邻居呢，怨声载道，谁都说，你看看为他们家我们推了一间房。我先打听打听吧，这家怎么样啊？我舅这老太太是好人是坏人？他这俩儿子什么人呢？我瞅他们家这一片房，这个地方可不小啊，这是个阔家主。老太太跟我那小豆腐房忍得了忍不了啊？好人家家天天人不吃豆腐呀，人到我那儿没别的，就是豆腐豆浆啊，是不是？我养得起这阔老太太吗？他们家怎么着的火呀？干嘛呀？您是县里边的，是怎么着？派下来调查？我不是，我就随便这么一问。你倒说呀，你们谁看见王二爷回来，让他上小王家豆房找我去？也没说，他暗含着那么一扫听啊。街坊邻居众口一词，告诉您呢，这甭问，他们家大爷惹的祸。他们家大爷怎么意思？好，这二爷呀，书香门第，打小对父母那甭提多孝顺了，也知书达理，通人情。他们这大爷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任门不干不说呀，嘿，自堪下流不消好，逛窑子，逛窑子还不算呢，还净勾引良家。那么最近这个听说聘着一个谁谁谁，听说人那爷们可厉害了，人那爷们在外边啊，人家是江湖人，人这位回来呀是饶不了他呀。昨晚我们瞧这把火呀，不像是着天火，不是好面儿就着了，这是有人要血洗他的满门。王丽一听，哎呦，这么厉害呢？王丽一琢磨，这回去怎么跟老太太嚼舌呀？哎呀，那行，那谢谢吧。他又跟这个火场外边等了半天，二爷王夫人没回来，白等，回去吧。到家跟老太太一说没找着，老太太说他干嘛去了？我们家着完火他就不找我吗？对，就是找您去了，找您去完喽，他不知道跑哪去了。啊，这什么吧，我明儿再去吧。又去两回，呵，你说这也该着，就愣没碰上这王夫人。王夫人呢，找妈找疯了，找了十来天。王丽呢，养这老太太也养了十来天了，给老太太伺候的挺好，老太太恢复的不错，每天早上起来热豆腐热豆浆头一碗准给端来，大概是只有点效力。老太太比在家的时候，你别看家里边原先有人伺候着，有专门的厨子啊给做饭，这厨子呢跟那个王富义的媳妇呢已然让铁头太岁冯坤给宰了。老太太吃这家这饭呢倒比厨子做的强，哎，老太太还胖了，吃了点挺好。今儿没想到这儿见着了，老太太跟亲儿子这一哭啊，王丽跟王双全可就说了，说我为嘛哭啊，你这不该着吗？我天天找都找不着，这儿都自己跑来了。老太太一听说我办事不尽心，这人家一认甭问，人把妈领走了。他妈把妈一领走呢，我这又完了，我这又没妈了。老太太还挺吃香， 老太太听见了，老太太说我们不走，为什么？没地儿去呀，不单不走，他们俩都得吃你。你瞧我二儿子这模样，身上都零碎了。王双全乐了，我不吃他，我不仅不吃他，这钱我都给。你是干嘛的？哎，我叫王豹王双全，你儿子找您十来天找不着，他要寻死觅活要上吊，我路见不平给救了。哦，我瞧您是有能为之人，不敢说有能为吧，身上有点把式。那好吧，那我有点事托付您。什么事儿？您受累帮忙找找我那不要脸的大儿子行不行啊？最好能得着他一准信，或是死啊，或是亡，要么就是让俺给弄死了，这不都一样吗？这不是老太太您，我现在愿意他死了。老太太为什么愿意他死了？老太太当初这个老头是珠宝商，留了几样东西让老太太给藏起来了。老太太知道这把火烧不坏这几样东西，因为他给藏到地底下了，烧不坏。那么我这老大要死了那是最好，我把这东西取出来啊，我们娘两个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我还能报答王丽。老太太有自己的私心。好吧，这事儿您教我吧，我把您这档子事儿了完了，我再离开王家营。想着这儿，王双全伸手把钱给就拿出来了，交给王夫人，说你和王丽啊，你们俩都是好孩子，这老太太就自当是你们俩人的妈。好在你也姓王，他也姓王，这么着我也姓王，打我这儿说我主上一盟，咱们拜把兄弟，咱们都算老太太儿子，我拿钱也拿得着，他供老太太豆腐也供得着，你又是个秀才，肩不难担担，手不能提篮，你呢拿着这钱伺候老太太，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等我的信儿，我去找王夫义去。哥仨拜把兄弟了，这拜把兄弟也没有很隆重的仪式，就拿嘴这么一说，好在都姓王，咱们就是亲哥仨了。这儿把老太太安顿在小豆房，王豹王双全带着这三块飞黄石，拿着这口刀可就出来找这王福义来了。王福义呢，王福义跟铁头太岁冯坤的媳妇私奔了。那说那这十来天了，从山西汾阳地面这会儿已然到了马来西亚了。没有，没跑多远，他们俩藏这地方也绝了。这天正往前行，就瞧有一道黑影打到头里跑过去，他一瞧，嚯，这人脚底不慢，我得跟上点他，我看看他是不是要为非作歹。乾坤义是王豹吗？他把刀探背膀蹬出来，提了这口刀，他在后边追着，追来追去一瞧头来，红扑扑一段院墙，是个小庙，一瞧这个人翻身进庙了。这人刚进去，王双全来到庙墙外头，电不灵腰，他也上墙一看，这个人呢奔西头这三间僧房去，没发现他。他等这个人拉门进去，他跟着也进了庙，刚进庙就听这三间僧房里边说话了。聂祖潜宗来到这三间僧房以外，切耳这么一听，屋子里头这三个人，他以前就明白了，点破了窗棂纸往里这么一瞧，呵，热闹了。怎么呢？这屋子里头摆设很简单，有这么一张僧床，僧床上头呢坐着一个女的，长得倒是很妖艳的，穿着也不错，挺漂亮，哎，二十六七的年纪，是个少妇。那么这床底下呢跪着一个，磕头如鸡奔碎米，床头了这儿呢站着一位，一脸横肉，手里边明晃晃拿着一口钢刀。跪着这人呢磕头可就说了，得了，您把我饶了得了啊，不住的求饶。床上那女的呢还不含糊，我为什么跟他呀？ 因为你在外边你不回来，你走的时候你说什么呢？你说过两天来看我，可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冯坤的冯坤，嚯，叫出来了。王双全在外边一听，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一对奸夫淫妇加这铁头带罪，冯坤这才叫三头对案，全在这屋里。你们说是这三位不是？是。那冯坤怎么跑到这儿捉奸来？这俩人怎么躲在这庙里头？那叫俩人啊，给冯坤来卷包会。哎，冯坤这封书信到家了，俩人这么一商量，跑。王富义呢？也顾不上回家呀，打招呼，把家里的东西一卷，带着这冯大娘子可就跑出来了。跟这冯大娘子慌不择路，错过宿头，夜晚之间头里一看有个小庙，俩人把这庙啊可就给叫开了，一拉门一瞧啊，是个女僧，一个幼尼小尼姑，这才知道感情是个庵院。这个小尼姑一瞧是个男的叫门，又在夜晚之间，未免脸上呢有点惊慌之态，哦，您施主您干什么？冯大娘子会来施？冯大娘子啊一拽王富义，你靠边啊，这位小师父夜晚之间把您的门给叫开，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很，对不起，很对不起，对不恨起，您甭客气了，您就说干什么吧，您要干嘛啊？是这样，你们俩人啊是俩口子，我就听说两口子，什么叫俩口子呀？一个我也没瞧见呢，你别忙啊，多的冯坤瞅见我们就快有俩口子了。冯大娘子是明白人，我们是两口子，我们两口子呢我跟着我爷们呢，我们不跟家里的过，单住。为什么呢？就因为婆母娘啊她是宠爱我们那老兄弟啊，我们外男的是哥两个，老太太呢偏疼偏心眼儿偏阴心眼儿这老二，那我们在家里边那住呢招老太太烦，我们可就啊自己单过。可前两天呢这老二送信儿来了，说我们这婆母娘啊是身染重病，将然的呢就要离世，老太太对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呢做儿女的不能不尽这份孝，所以呢连夜呢我们要赶回家去呢去看老太太，可这一着急呀可就错过了宿店了，那么把这个道路也走差，来到了这个您这个小庙那儿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个尼姑的庵院。这么办吧小师傅，要我一个人啊今夜晚借宿一宿可也没什么，皆因为我带着我丈夫，一个大男人夜宿在尼姑庵内呢仿佛呢不太合适，但是实在我们是没地方去了，好在呢我们就是胡乱的在您这忍一宿，次日清晨即走，我们也有我们的事情，临走呢我们也撂些个香火钱，您看能不能够通融通融啊？和这冯大娘子这一份瞎话编的够多面的圆圈，让谁听交代得下去？就这个小尼姑也不敢煮，哎呦您说这我可煮不了，女施主让您说这情况呢我应该是把您让进来，可是皆因为呢我们寺里边老师傅有寺规，甭说夜晚 就是薄昼之间轻易的男子也抖不到我们庙里头来啊。您二位呢，别看天已经很晚了，这个夜深天凉，您还得多避避屈，在庙外边多站一会儿。我呢回去啊禀告我们老师傅，老师傅要说肯容您二位留宿，那没话说。老师傅要不行，阿弥陀佛，我最多给您拿出两碗热水来，实在的我们是不敢做这主啊。那小师傅你多费心吧，我们多站会儿不要紧的。人从里边把门又给对上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连老师傅带这个啊小尼姑又都出来了。小尼姑一大关也就十三四，这老尼姑岁数可不小了，五十多了。老和尚把这个门打开一瞧，外边确实是两口子，这个女的倒是挺妖艳，男的看着倒是挺老实，这么个人离着很远的也不敢说话。一看这老师傅出来，冯大娘子会来这个，未曾说话先把钱拿出来了，您看看您行个方便吧。这个老尼姑啊跟一般的尼姑不一样，书中代言这尼姑庵呢叫福德庵，福德庵这老当家的他叫妙来。妙来呢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在金钱上受过点刺激，家里边太穷了，这才削发为尼，所以这一辈子对钱呢看的呢就相对的稍微的重视一点。一看冯大娘都把钱拿出来呢，阿弥陀佛，您这是干什么呀？徒儿去把善缘给抱来，善缘那个册子那叫缘布啊，把那给拿来。嗨，您还登什么缘布啊，您让我们先进去得了，我们喝点热水啊，找间干净屋子，我们也该歇着了。歇着可是歇着呢，天亮我们礼完佛，交香油钱灯火钱我们就走。他那倒没什么，可是我得把话说得头了，因为头一样我们这庙小，再一样呢从来没有夜宿过男子，咱们可就破例一回，您到哪儿呢嘴下留德可不许往外说。是是是是是，您看这原布啊也拿来了，得了咱别等明儿早上了，还今儿咱们把账给登上得了，啊，先打不赊呀。那这钱给您，把银子接过来，那写上啊，给多少多少钱，让进来。小尼姑关山门，那您二位早歇着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李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马来，是你的笑脸，娇妹就坐在了俺家的炕沿。 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